第三集，家属赶紧拿上药出来。 没吃没吃，我们带在身上，马上给他吃。 吃吧，福赛米打完了给他打吗啡，肖跑那滴完每10分钟测血压，你跟你老师学着点，不要病人来了就往床上来。 说完话就摸了手机，找到心内科老总李盼秋的电话打了过去。 是我，你们心脏内科老病人，肺部感染心衰，赶紧看看有没有床转进去。 肺部感染是心衰原因吗？是呼吸科不行吗？我们科最近都是造影病人。 你们科哪天不是造影病人？肥厚性心肌病，我怎么说呼吸科？ 好了好了，马上就来看。 李盼秋怕他一会儿又开吼，赶紧稳住他。那边家属把水接来了，让老年人把降压药吃了下去。赵斌看事情处理的差不多，又把病人家属叫到一边开始谈话，说得很重，病人的情况确实也重，这个时候必须把最坏的交代到，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。说话的当头，李盼秋也来了，挂着听诊器也查了一遍体，看了处理，补充了一两点，让做了派拉西林舒巴坦的皮试，然后过来问家属病人的发病过程。经过和他们两个想的差不多，老人家前几天就有点咳嗽，但是不厉害，没发烧也没痰，家里人觉得就是普通感冒，又觉得才从医院回来，不想这么快又去住院，就没特别重视。今天早上老人自己起来上厕所，上完了回来就开始喘了，还好家属这些年跑医院已经有经验了，没耽误，赶紧带好东西就来了。李盼秋拿了出院的资料看。 上次出院时候心脏彩超 EF 值 37%， 其实心功能还可以的。 赵斌瞪了他一眼，李盼秋再次叹了口气，对家属说， 我待会儿通知心内科护士长，这边急诊科的赵医生给你开入院证，有床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 秋婷这时候来诊室门口汇报了一句， 血压下了点了，现在是高压183，低压95，血氧还是92%，刚才测指尖血糖是4.7，血都抽好了，你赶快下医嘱，我好打了条码送去检验科。 继续这个速度低，先按照流管流程，心内科通知有床了就转。 赵斌回话，诊室里三个人都松了点气。赵斌坐回电脑前，开始写急诊科观察病例补医嘱。 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家属，我再仔细问你啊。 上午看了10个病人，心衰的病人赵斌又叫上急诊值班的二线去看了一下，病人喘得好一点了，血压在高压150多毫米汞柱，但是还是没法躺平，只好继续坐在轮椅上。赵斌过去听了听，心率也下来一点了，心率还是整齐的，于是又交代了一些家属需要注意的，算是终于忙过了上午，可以稍微放心去休息室吃午饭了。白班的另外三个一线加一个心内科老总都在休息室吃饭，都是食堂的盒饭，急诊太忙，是给的护工跑路费帮他们带过来的，里头的菜没有可挑的，一律都是油腻腻的难吃。 唉，心衰病人稳住了吧？我才回来没来得及看。 赵斌点了点头没说话，今天上午说话说够了，他现在一点也不想动嘴，埋头吃了一阵，实在没什么能勾得起食欲的东西，大家吃饭的速度也慢了。外面护士来提醒有病人了，排好了今天中午上的医生先出去了，其他人陆陆续续吃完了的也出去忙了。赵斌最后进来，现在也不着急，还在骨头里挑鸡蛋的找能吃的菜。 昨天下夜班出去了。 李盼秋跟赵斌是同一届的同学，大学时候就是很好的关系，赵斌没对他瞒性向问题，李盼秋对他没有任何有色眼光，就是有点像家里的三姑六婆，喜欢管他的感情生活。 啊，去了那个 get together。 李盼秋敲了敲他的饭盒，示意不要假装没听到。 有遇到合适的吗？ 没有，下午去的，不上班不上学的，在咖啡厅就是等着便宜对象，我只加了微信，没想认识。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 认识都不认识就胡乱评判人，你自己还不是下午不上班不上学去咖啡厅坐着等人搭讪，看不出来你傲气啊赵斌，你就不能好好的去认识一下人？ 赵斌也叹了口气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 你说的对，我是有点自视清高了。 哎，过来，我给你照一张帅气的照片，待会儿发出去啊，找个帅气的小伙子约会。 李盼秋拍了拍他的肩，李盼秋给他捯饬了一番，拍了照，用了几个滤镜。照片上，赵斌穿着白大褂，带着他一向受病人欢迎的职业微笑，看上去颇有点儒雅英俊。 发给你了。 好。 赵斌点开消息，长按照片，准备转发给昨天认识的哪个年轻人。在一排对话里找人，就只有小小一张头像显示着。他选了一个不太熟悉，但看起来很顺眼的头像发了过去，然后点出来看发给了谁。方形的头像只是没有任何花纹的深蓝色，点进去赫然是一段对话。 赵老师你好，我是今天凌晨帮您带烧烤去急诊休息室的罗明阳。 赵斌滴滴骂了一声，赶紧撤销了。这么一闹，根本就没有兴致再发自己的照片出去聊骚。他收了手机，扔进兜里，出门继续看病人。罗明瑶中午正在玩手机，顶部就弹出了新消息的提示。他点进去，发现是前天的赵老师发来的一张图，加载出来以后，是一张魅力十足的照片。他的心一下子就被击中，砰砰砰的直跳。等他跳完了以后，他的直觉立刻就上来了。赵老师和他一样，是个同性恋。很快照片被撤销了，他愣愣地盯着手机，既不敢发问赵老师为什么给自己发照片，更不敢问为什么又撤销了。他脑袋里还重复着赵斌那张照片带来的冲击。 真帅啊。 他忍不住捂脸笑了起来。三月在冷热交替中很快地度过了，这一个月的感冒病人特别多，急诊观察室全是咳嗽发热的病人，呼吸科也收得满满的。 C 大附属医院挂号处都开始友好地劝病人尽量社区或下级医院就诊。三月过了，四月天气渐暖，上呼吸道感染的汹汹来势才终于缓了下来。星期一早上交班时间，赵斌又看到了眼熟的身影。罗明瑶往他那儿看了一眼，低下头，脸发红。赵斌被他这一眼看的是莫名其妙。交完了班，科教秘书把三个实习生拉出来给全科室认识。 这是实习的三个新同学，你们自我介绍吧。 站在最前面的高个子男生主动站出来自我介绍。 周主任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黄博怀，是 C 大医学院五年制的学生，今年大四下学期，希望在急诊科向各位老师学习，掌握好临床急症的处理。 急诊科的周主任点头鼓了鼓掌，可是其他人也跟着给这个小伙子鼓掌，所有人对黄博怀印象都很好。接着站出来的是另一边的女生。 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朱珍珍，和黄博怀是同班同学，也是五年制的，我会在急诊不怕苦不怕累勤奋学习的。 女生说话声音活泼，也赢得了科室医生的好感。罗明瑶最后一个站出来，紧张的脸通红。 老师们好，我叫罗明瑶，也是临床五年，希望跟急诊老师们好好学习。